从这里离开，何峰又去了老纪那里，带了一堆弹药。老纪拦住门：“ 你要干什么去啊？”“ 救人。”“ 救什么人？你最近神神秘秘的，在搞什么呀？”“ 我女人被煤机关抓了。”“ 你女？谁是你女人呢？别告诉我是那个什么天东。”“不许去，且不说不是自己人，就是自己人，你也不能冒这么大的险。你脑子坏掉了？”“ 让开。”“ 你到底为了什么？不是一直拧得清的吗？”“ 那是我老婆和孩子。”“ 你什么时候跟共产党搞上的？”“ 让开。”“ 我既是你上级，也是负责保护你潜伏的，不能让你冒险。”“ 你他妈再拦我，我连你一块毙了。”“ 那你就毙了我。” 两辆卡车打头阵，后面跟了四辆侧三轮，来的全是日本兵。车停在上海西南郊外的刑场，五名中共地下党被押下车，接套着黑色头套，反复双手横排相隔两米跪下，血池被棉布紧紧地扎住嘴巴，上了手铐绑在车栏上，车顶悬下一块厚油布，只留出一条细缝，让他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形。藤田青也坐在血池的身侧，抚了抚他的脑袋，血池挣扎着躲开，他拦住他的肩，不让他动弹。“ 啊，婉芝啊，我们来打个赌吧。” 他微笑着看向远处无人中间穿着血池衣服与他身形极像的女人。“ 就赌你那个神秘情人会不会来救你。” 周围死一样的寂静，压抑到连鸟都不忍从上方飞过。藤田青也掏出根烟点上，他从前是不抽烟的，叼着烟眯着眼的样子让他本就忧郁的气质更显颓废。何峰与李长胜趴在大坡埋伏，老纪从坡右侧匍匐到他身边，他阻止不了何峰，又不能放任他找死，只能跟着他一起冒险，另外还带了个经验丰富的狙击手。“ 20个。 杂草掩住他们的身体，何峰拿着望远镜看过去找谢池的位置，他细细地打量中间那个女人，虽被黑布套着头，又穿着她的衣服鞋子，可总觉得哪里不对。“ 我去开车救人，得手就跑，说好的只救一个，其他不管。”“ 都带上。”“ 一个个都他娘的脑袋拴裤腰上了，老子违纪陪你来救人，你打算让我们全赔上命啊？” 何峰没在意他说了些什么，注意力全在第二辆卡车尾，只见车里隐隐冒出淡淡的烟雾，有个东西在顶侧车部，看隐隐凸出来的形状像拳头，他在车里一顶一顿一顶，是摩斯密码，一遍遍地重复两个字：陷阱，陷阱，陷阱。可事已至此，他顾不得什么陷阱，只想立马将他的妻儿救出来。藤田青也转头，谢池立马停下动作，虚作声势的扭动，他的鼻腔还喷着袅袅的烟。他一手夹着烟，一手揉了揉谢池的手腕，沉默片刻，半垂着眼眸温柔地说：“ 对不起，弄疼你了，再忍一会儿，忍一会儿就好。等解决完这些事情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你要情报我给你，你拿去，送给你的组织没有关系的。啊，对，你还有什么军备医药，我都可以想办法送给你，哪怕与祖国为敌。” 他凝视着谢池憎恨的眼神，眉心浅浅的皱起，用额头抵着谢池的太阳穴。“ 我可以给你我的一切，只要你好好爱我。” 谢池躲开，用胳膊将他撞远些。藤田青也看了一眼腕表，对候在外面的黑木介说：“ 动手吧。”“ 是。”“准备。” 黑木队长朝他点头，朝背着枪的一排日本兵们走去。日本兵同时举枪，未待发出射击号令，一颗子弹不知从哪而来，正中一个举枪的日本兵眉心，他直直向前倒去。顿时四下的日本兵如惊弓之鸟，纷纷举起枪对着周围，未能发现狙击点，接连又倒下两颗。藤田青也捏住谢池的下巴往缝隙外看。 他来了，他来了啊！ 那我们再来赌一赌，他能不能从我手里带走你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多挣扎一下，一会儿我就多刺他一刀。 保护长官。 黑木队长掏出枪往卡车方向退。日本兵找车当掩体，因为不确定对方有多少人，不敢贸然上前。